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电子书第一册已经出版，各位 Patreon 会友免费有一本，长期支持者亦可以电邮索取，立即送上。至于其他新朋友，俾200蚊就送上一本，大家快啲上 MyRadio 网页购买啦。向反智狗噏说不，请收听收睇及阅读《郁敏踢爆之说文解字》，多谢大家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。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。郁敏踩场。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郁敏踩场》。今天是2024年的6月24号星期一，现在是晚上10:02。在讲这个第一节，讲这个香港负资产和这个破产的数目不断飙升之前呢，提醒各位呢，就是今天24号，希望大家呢要交台费了，支持这个 MyRadio。当然呢，我是沉一点都要讲的，有些人经常笑我的，又在那里叫人货金，我说 N 年前的，我们开始收费的时候已经这么讲的了，还有大家都很清楚，我们的收费不是强迫性的嘛，是吧，又不会去呃人的嘛，是吧，我们这些就是，喂，你支持你就给咯，不给都你一样有得看的，是吧，即是我们又不会说限定你一定要加入 Patreon 你才有片看的，是吧，但是当然 Patreon 的会友我们会给一些即是着数他的嘛，譬如像这本说文解字，那现在所有我们 Patreon 的会友已经可以在即是他 login 入去，那他就已经看到说文解字这本书的了，是吧，这本电子书的了，摆在这里，是吧，得闲就拎出来看，那就搞定了，是吧，那他又不用付钱的，那然后本书定价呢就两嚿水，是吧，买的就两嚿，是吧，那么 Patreon 那些不用，我们那些长期支持者都不用钱，你 send 个 email 来 ,ok? 跟着我们就 send 条 link 给你的了，这么简单。好，那么讲正题。其实早两天呢，就是这个6月22号啦，是吧，这个东方日报的头版有个报道。那么那个图都在这里，可以拿个图出来给大家看看，是吧，头版 ,6 月22号东方日报的头版。他的那個標題就是破產情情飄三成半，5月870宗破兩年新高。其實破產呢，所謂大家都知道什麼叫破產，是破產的數目，你要即情情或者法院即判了你，即破產或者你自己情情破產，是吧，那你就如果你破產之後呢，那你那個財務的狀況呢就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了，是吧，那通常呢即破產當然是經濟出了問題了，是吧，那個人來講個人的經濟的問題，但是如果變成一個數據，香港人很多人情情破產呢，就成個香港經濟出了問題，咁啊，咁先至會咁樣噶嘛，係咪？嗱，個別嘅破產嘅 case 咧，嚇，譬如我哋熟悉嘅蕭若元個仔阿蕭定一，係嘛？屌你真係，俾法庭判咗佢破產，咁啊呢，咁呢啲即係個別嘅事件，因為佢間公司係嘛，咁佢揸人10亿，咁啊，咁好多其他嗰啲即係債主就即係向法庭入禀法院就。要他破產，因為公司他要交代的嘛，這筆錢收不回來那就交你破產了，譬如我欠人錢都是的，那他都可以澄清我破產的，如果我沒還，是吧，一樣的嘛，是吧，那這個是個別的，但去到整個社會而且不斷地上升了那些破產澄清數字呢，就是這個社會有問題了嘛，是吧，所以你李家超即是這個人如果不是精神有問題呢，屌你媽，他是弱智的嘛，你明白嗎，前不久仍然在繼續說什麼呢， 香港是世外桃源，香港有很多桃花源的。他说我中学读过这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，但香港有很多桃花源，但我们就不可以将香港变成桃花源记。你是不是九唔搭八？桃花源记是一篇文来的嘛，啱唔啱？他意思就是说桃花源记呢，那个桃花源呢就等于是一个乌托邦。那那篇文讲那个渔夫呢，再要找他回到再要去找桃花源的时候就找不到了。那香港呢就桃花源呢你要被人找得到的。香港是被人找得到的桃花源，所以我们要做宣传，香港有很多桃花源，香港是世外桃源。那你只要看看现在香港的情况，那这个人如果不是精神有问题，是吧？喂，他真是屌你什么弱智的，是吧？这样都说得出。喂，现在你店铺十室九空，是吧？最近有些朋友去外面旅行的时候，我的好朋友他都会 send 一些即是影片啊图片啊给我看的、香港人来的 ,ok?、他泰国又好去日本又好，那他就告诉我你看人家商场，哇哇哇，这个 Central Plaza, 哇，你看人头涌涌，就 send 一些片给我看。那他 send 给我看的意思就是，跟着呢他之前有 send 过，喂，香港中环的写字楼屌了很多都落閘的。咁啊，喂，呢个系香港嘅实相嘅真相啊嘛，系嘛？你仲喺度吹咩啫？世外桃源，香港有好多桃花源。好啦，我而家讲呢一段新闻，咁啊，香港政府啊，即系不久前撤辣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系咪？宣布楼市全面撤辣，系嘛？但系嗰个楼价仍然系咁跌，系嘛？好多香港人嗰個資產即係蒸發，係嘛？即係資不抵債。頭先我先解俾我哋個即係同事一位年青人聽，係嘛？負資產就資不抵債，大佬，係嘛？咁喺呢個6月21日咧，就破產管理處就公布最新嘅五月份破產同埋清盤呈請數據。五月份破产呈请的个案呢就升到去871宗，超过两年来的最高，按月就增加了 17%， 按年就升了 35%。 如果你计按月，即是五月份的破产清盘的个数目呢、就是升了 17%， 如果成年计的话呢就升了 35%。咁啊，喂，呢个系破产管理处公布噶，不过啲新闻即系出咗嚟之后，咁啲新闻报道嘅时候就即系有啲啊作少少分析咁解嘅啫。呢个系嗰个政府嘅数据嚟嘅，大佬。咁嗰啲强制清盘嘅呈请咧，就比上个月稍微微跌，系嘛？咁有好多即系好多人咧，即係啲經濟學者個睇法咧，就係話咧，即係呢個破產呈請嘅個案上升咧，即係因為銀行 call 窿啊，即係咁你銀行通常就係咁噶嘛，我 call 咗 call 窿，咁你冇得俾，咁我咪屌啊清理盤咯，好簡單啫嘛，係嘛？個做法就一定係咁個程序嚟噶啦，係咪？咁亦都嗱，佢可以清理盤啦，即係公司就。咁你個人話，個人嘅話，你嗰啲貸款即係冇辦法還款嘅話，係嘛？咁佢咪申請破產咯，係嘛？嗱，呢個數目咧係唔可以睇小佢嘅，跟住落嚟即係都係陸續咁樣上升嘅啊！咁你成個香港經濟狀況咁啊，梗係出咗問題，大佬。仲喺度，屌你乜世外桃源，系咪？香港好多桃花源，系咪？嗱，我睇到有位朋友话我把声沙走音啊，声带发炎，要睇耳鼻喉。嗱，我其实咧就冇嘢嘅 ，OK 啊，因为我系感冒啊。咁啊，感冒就一定係咁噶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亦都有食藥，係嘛？咁啊，而家個情況就好多嘅，我冇發燒，咁有時候會咳，而家咳啊冇嘅，就把聲 仲未復原。咁你知我做節目，我講嘢咧，我就會大聲噶嘛，係咪？咁如果我慢慢講，細聲啲，咁你咪聽唔到我把聲沙咯，係咪？咁但係 anyway， 好多謝你關心啦嚇 ，OK 啊，唔好驚，誒唔使驚，冇嘢啊。咁你政府無論點樣唱好都冇用嘅，而家係係嘛？好啦，除咗破產之外，呢個係上個月嘅數據嚟㗎啦，即係第一季嗰個負資產去到32,000宗，係嘛？呢個係二十年來嘅新高，係嘛？當然喺1997年啊，即係呢個二十年嘅意思，即係話從2004年到而家啦，最高嘅呢個所謂負資產嘅數目，係嘛？咁2004年之前都試過有好高嘅，就係九七之後嗰段時間金融風暴。係嘛？咁好多樓都係資不抵債㗎啦，跌到趴街係嘛？我都有2家天水圍俾銀行啊打咗靶啦，係嘛？大把人係咁樣啦，嗰陣時係1997金融風暴係嘛？但係今次嗰個所謂負資產，今年第一季講緊係已經32,000宗，呢個係破咗20年嘅新高係嘛？如果斷季嚟計算，就升咗27%，係嘛？平均每一單即係呢啲樓咧，資不抵債咧，嚇，即係欠款係超過500萬，係嘛？都幾恐怖嘅，係咪？呢個係金管局嘅數字啊，就話今年首季住宅按揭負資產個案超過32,000宗，按季咧就增加27.5%。並且升到自2004年第一季以來最多，咁啊頭先我講咗啦，咁2004年到今日20年啦，係咪？咁主要涉及兩類按揭成數較高嘅貸款，第一季負資產按揭貸款所涉嘅金額咧係1653億，係咪？每一單個案平均未償還嘅款項係超過500萬。嗱，呢啲數據其實係好重要嘅，即係大家就會睇到，喂，咁點解會資不抵債咧？係咪啲樓價跌啊嘛？係咪？咁樓價點解會跌咧？係嘛？咁就經濟咯，即係話以前就賴咩咧？賴呢一個即係黑暴啦，2019年黑暴。喂，老實講，2019年嗰個反送中運動對你經濟有咩影響啊？屌你真係！你唔搞個國安法對你經濟有咩影響啊？跟住個疫情，跟住喂人哋啊，淨係捱個疫情，香港仲要捱你個國安法，啲外資走啊嘛，仲有香港人走得嗰啲啊走啊嘛，喂而家你走咗几十万人噶嘛，係咪？唔係淨係因為呢一個所謂肺炎，係咪？香港的政治環境咁惡劣，係嘛？由自及興係揾老陳嘅。你而家由自及興，你自己係即係自己夜行吹口哨，屌你講嚟俾自己壯膽嘅啫嘛，係咪？老實講，實際嘅情況，即係你問下香港人好清楚噶啦，係咪？你香港呢班高官，你自己心裏都好明白啦。不過你個個高薪厚祿，係咪？香港嘅經濟撲街同你冇關，係咪？是不是走了很多外資啊？這是不是事實啊？是不是？股票，喂，忽然間去回到10,000點，大家就很雀躍了，屌你真是，那不想想當初是多少點？屌你真是，2019年的時候，是不是？是多少點啊？30,000啊，大佬，是不是？所以搞到台灣都笑鳩你香港啦，什麼國際金融中心啊？你看我們現在22,000點啊，台灣。咁但係佢梗係唔會講個 base 唔一樣啦，所以台灣人咧其實係100%嘅中國人嚟嘅。屌你三分顏色上太紅，有少少成就就以為贏咗全世界。呢度嘅股市，喂最近升到咁咪由 AI 啊、半導體啊，大佬係嘛？成個股市三隻股票擔起個股市嘅，一個台積電，一個紅海，一個聯發科就擔起成個股市噶啦。今日台積電跌咗30幾蚊，跟住個指數就唔見咗400點啦，係咪？所以呢個非常之唔健康嘅，可以話俾大家聽，係咪？咁但係佢係咪代表個經濟好呢？代表台灣唔係， 我可以告訴大家，是吧？咁但係呢幾隻股票嗰、那個外資超買啊嘛，大佬。好啦，佢見升得咁上下，佢係超賣，咁佢咪跌咯，咁簡單啫嘛。咁但係如果你長揸台積電，梗係唔會輸啦，啲咁解啫嘛。咁但係唔係人人可以買啊嘛？一股喂幾多錢啊？900多蚊一股啊，大佬！一買一手就1000股就900多萬啊，大佬！你啲打工仔買得起啊？啲咪全部係嗰啲喂。要賺呢啲錢唔係你啲普通人可以賺噶嘛？香港咪又咁，但香港咧嗱，那個成交額高過台灣嘅 ，OK 啊，即係爛船都有三根釘，係嘛？負資產啊，不斷飆升，跟住破產，喂，呢兩樣嘢就攞你命啊，係嘛？即係你熟悉香港嗰個經濟嘅形態嘅人，你就知道一個負資產、一個破產數目係咁升嘅話，呢笪地方咪、那個經濟點會好呢？係嘛？因為好簡單嘅常識問題咧。咁我要講嘅就係、是，屌咩你李家超啊，你陳茂波，喂呢一班人，包括你咁嘅財經副務局局長呢班咁嘅高官，呢班喂負責香港財金政策嘅呢啲人，屌你咪全部垃圾嚟啊！基本上係。你李家超做成，你成日行出嚟做棟篤笑，係咪？桃花源喎、啊，我中學讀陶淵明嘅《桃花源記》，香港就係桃花源，香港有好多桃花源。但係你睇下《桃花源記》，你就知啦，係咪？咁、那個漁夫翻翻轉頭揾唔到個桃花源啊！所以我哋咪要宣傳咯。哇！屌你真咁都俾佢噏得到，真係好嘢。所以我話佢如果唔係，即係精神有問題咧，佢就一定係弱智。弱智同精神有問題唔同嘅 ，OK？ 弱智係天生嘅 ，OK？ 所以你話香港喺呢啲人管治底下，邊有命啊？係咪？要拉嘅你拉曬啦，咁仲有咩搞啊？係咪？然後你李家超嘅桃花源，咪即係香港人嘅噩夢啦，係咪？呢、這個就已經係好清楚的事實嚟嘅，好咁啊，休息一陣，飲杯水先。